喂，各位听众，欢迎嚟到港珠澳第24集啊！咁我系啦，今我就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啦。 系，猫仔又喺度噶。 阿猫仔，你系咪唔舒服啊？ 我有啲唔舒服啊，今日。 OK， 咁我哋今日唔好讲咁耐啦，系啦。喂，阿猫姐，嚟紧咧，即系其实今日都20号啦，咁都系即系请大家就交埋 radio 嘅节目月费啦，支持翻自己心爱嘅月费节目，咁就可以令到 my radio 有一个叫做即系顺畅啲嘅运作啦，多啲运作经费以支持 my radio 做嘅好多活动嘅。阿猫姐，你系咪香港选民嚟嘅？其实 我噶系啦，但系我而家都选唔到，我去咗海外投票就好啊！喂， 有海外投票，我都九冲亚六梁天琪。 喂，澳洲有噶嘛？澳洲有海外投票噶嘛？可以。 唔系，你加拿大都有噶，可以去领事馆投噶嘛？ 系咯，几正啊！真系。 尤其是澳洲啦，譬如你唔够投票嘅话，你入境系会俾人罚钱噶嘛？即系譬如你再入翻嚟嘅话。 但你海外你申報了你可以不投，但有權可以投可以不投的嘛。 但總之是即係呢個叫做即係澳洲咧，就真的要含淚投票啦，好像我哋咁樣。因為如果你在境內咧，你即係你一係就上網投了佢，如果你不投咧，就麻撚煩， 罰錢噶嘛， 所以一定要含淚投票，唔係好似 含淚投票，咪你係投廢票嘅 咩啊？唔係咁都係含淚啦，嘥時間啊嘛。嘥時間都係含淚投票嘅一種嚟噶嘛，真係。係咯，喂，屌，唔好講咁多廢話啦。咁嚟緊咧，2月28号啦，下個禮拜日，咁就係新界東嘅補選啦。咁都係即係我哋身為 My Radio 嘅一份子，咁梗係要支持本土民主前線六號梁天琦啦。咁點解咧？即係你如果大家真係要好似公民黨啊，或者好多泛民嘅團體咁攻擊阿梁天琦咧，麻煩自己真係細心睇下梁天琦嘅政綱，佢好多嘢係有佢有 address 到，佢喺呢個幾個月會點樣點樣點樣，同埋佢嘅。 其實有時候覺得你唔好先唔好睇做唔做到嘢啊，喂，你選啲新人入去都好喎，揾翻嗰啲舊嗰啲啦，係咪啊？好似嗰啲黃成志嗰啲咁，做咗幾廿年。 唔係啊，佢做咗幾廿年。 俾啲機會啲新人啦，係咪應該都？ 即係咁講啦。如果2008年唔係大家喺九西度選咗阿鬱敏入去議會啊，呢八年嚟根本就唔會有而家咁翻天覆地嘅改變，同埋喚醒到大部分人一個議會係幾咁不堪咯。 係咯，喂，我發覺嗰個好似有好多都係咪隱形建制派嚟嘅嘛？有啲半獨立嗰啲，好似有幾個都係 嗱。即係嗱，由於呢個選舉嘅即係條例啦，因為其實呢個都是一個網台節目啦，咁我有責任係要講明話新界東有其他咩選民嘅，咁就有民建聯周浩鼎啦、體雕師獨立候選人梁思豪啦、劉志成冇政治聯繫、方國山亦都係無黨派、黃成志話自己係新思維啊，你有冇睇黃成志打怪獸嗰段片啊？ 冇喎、啊，我净系觉得佢个巴士咩撞车到抵死咯。 你系咪睇耶教移民录啊？孝天 post 咗出嚟话咩乱鸠咁揸，咩行中间路线卒之会俾人撞。 系啊，正我中意嗰我中意嗰个 post 喎。 唔系啊，孝天咧话啲听众话俾佢知，跟住出个 post 串佢。 好正、啊，我觉得嗰、那个。 唔系，但黄成志咧，佢咧打佢咧有段片咧系拍咗出嚟咧打怪兽咧，会契话有一只怪兽咧系叫九冲兽咧，咁就喺话喺个议会入边九冲咁咯，屌你连九冲都唔知点捻解，九冲系物啲狗公见到女好似狗咁冲埋佢屌啊，呢个就叫九冲啊，你唔捻熟高登就唔好喺度嗱搞难夹啦，真系屌你老母黄成志。 唉，算啦，呢条垃圾，唉，唔好理啦。 咩？嗱，仲有公民党嘅杨岳桥啦，同埋六号本土民主前线嘅梁天琦嘅，系啦，系啦，咁即系今日即系节目播出嗰阵，咁其实都未选嘅，咁即系大家听众，即系如果系海外听众嘅话，咁就叫香港新东嘅屋企人朋友投梁天琦一票啦，系啦，即系俾个机会后生仔，俾个机会一个有黑嘅后生仔，同埋如果大家系认同即系本土派嘅理念，认同系要以武抗暴，同埋系要即系俾啲机会后生仔嘅话，绝对要投阿 Edward 梁天琦一票，系啦，咁就。讲香港嘅嘢讲到呢度啦，咁就妈即系今个礼拜好 Q 多新闻要屌喎，系咪啊？ 哇，梗系多啦， 多到多完 多如天上繁星啊！喂，即系咧，而家咧，即系 喂，阿 Turnbull 哥真系一唔出一出系咁俾人闹，真系抵死我真系。 你觉唔觉得咧？即系佢原本咧叫做，即系佢旧年年尾叫做觉得自己坐定粒六啊，搬埋入去 Canberra 啊，又出埋啲咩创，即系澳洲版创新科技局啦。但系咧，佢自从咧无啦啦咧叫阿 Scott Morrison 咧做烂头卒，同埋爆咗一系列丑闻，即系例如个例如有条 老婆收租， 老婆收租，跟住之后咧，佢嗰啲幕僚一个喺香港度咸湿条女，另外一个就喺大陆，跟住之后咧爆出2013年。一扎 cabinet member 收劳力士，咁啊越嚟越衰喎，系咪啊？ 越嚟越衰啦，跟住又爆佢点解反对 negative gain， 然后佢自己跟住俾人哋起码查到佢有一间2.8 million嘅屋喺 Paddington 啊嘛，我睇下。 佢有7间屋添。 系啊， 系啊，所以就其实都好捻，我谂大镬啊！而家嗱，咁就即系呢个叫做我睇一篇报道咧，就话阿 Turnbull 咧就系要系5月11日之前。嗰度就係要5月11日同埋7月16日中間咧，就係要 call 選舉喎。有冇睇到呢、這個？ 佢唔係話想7月2日咩？我睇新聞話 係啊，但係即係佢有一個期間，即係例如係5月11日同埋7月16日嗰度係要有一個 early poll 同埋一個叫 double dissolution 啦，即係要喺呢個時候嚟搞。如果唔係就搞唔掂啦嘛，係咯， 搞唔掂。OK， 係啦，同埋即係法律上，如果係 miss 咗呢個窗嘅話，咁就係要去到。 哇！我真係想睇下咧，佢即係點講啊？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咁，初咧以為佢輸眼咁咧，跟住後屘而家喺度反咬，咪好睇喎。 唔係啊，佢係即係開頭佢唔係好打咁樣啊嘛，係啊。 係咯。 但係咧，而家咧，佢就喺度話咧，因為呢個 LNP 太廢咧，就佢預期係會損失10个位咯。阿貓姐點睇啊？喺国会 咩 LNP 太废？ 系啊，咁就话喺个议会嗰度边有可能。 唔系、哦，反而我睇，我唔知点解睇 SMH 话标啊，即系另外 Labour 会输、啊。 Labour 话 Labour 支持度唔够啊，而家。 因为 Labour 柒啊嘛。 系咯、 啊。即系 Labour 咧，今届咧佢个表现咧，即系阿 Bill Shorten 啊，同埋其他啲人咧，就即系为反而反啊！即系你做 opposition 冇问题，但系唔好真即係佢又唔係玩民粹主義嘅，即係違反而反喎。佢係即係自由，即係 LNP 講完啲乜嘢，佢夾硬要作一啲嘢出嚟反佢咁樣咯，係咯。 哦，即係佢唔出聲仲好，其實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就你有冇睇咧 Labour 咧？即係講點解要反，即係點解要反對 negative gearing 同埋佢即係 propose 嗰啲嘢？你有冇 follow 嗰樣嘢？ 呢、這個我冇 follow， 我只睇佢話佢 propose Bill 阿 Chris Bowen propose 話淨係新樓咯， 即係淨係新樓就要減啊嘛，同埋呢個係即係2017年7月之後會發生啊嘛，咁咪俾人恥笑佢話喂大佬你2017年至執行，咁你而家係咪見啲人會狗衝啊？係咪會進一步搶高樓價咁樣咯？ 哦， 係啊，咪真係好鬼低能咁，佢仲係話即係。系啊，我班友就系话，即系譬如你2017年开始先开始嘅话，而家咪抢高楼价咯，系啦。喂，阿猫姐，你知唔知澳洲而家有几多人咧系受惠于呢个叫做 negative gearing 负扣税咁嘅嘢嘅？ 我听唔到啊，你个麦好细声。 你唔系喂你知唔知而家澳洲有几多人咧系受惠于呢个 negative gearing 负扣税咁嘅嘢嘅？ 系咪好似咪2个 million 我唔记得咗。 1.2个 million。 我1.2 million，OK。 系啦。咁就 negative gearing 係咩呢？即係咁你知有陣時你買間屋返嚟呢，你嘅收租係冚唔到，即係譬如地税呀、維修呀、管理費呀、agent 嘅費用呀，同埋呢個叫按揭㗎嘛。咁就即係咁你即係譬如你冚唔到蝕咗嗰筆錢呢，就係可以喺入你薪俸税嗰度。 喂，唔一定係蝕㗎喎，如果你買新樓嘅話呢，可以扣折舊㗎嘛。 係呀，扣折舊囉，係呀。但系即系呢个 best case 旧楼嚟讲就系话系可以蚀嚟扣税啊嘛，系咯？ 系啊，喂，知唔知好多人咧出蛊惑招噶？即系譬如佢有投资屋啦，咁又有自住屋啦，跟住如果两间屋都要装修咧，出数嗰啲人，你知唔知噶？ 因为两间屋都可以扣 capex。 你最叫讲开单嗰阵话，即系你唔好分开单咯，即系唔好分开两个地址咯，你净系开话装修咁咯，佢唔知噶嘛。或者买家私嗰阵咧，你叫佢送去嗰个投资屋嗰个地址，佢点知系咪先？ 咪即系 capital expenditure 咁样啫嘛，当 系啊，我识得有啲人系咁噶，即系明明系自己买噶嘛，跟住就咁扣咯，系可以扣税噶。 系啊，喂，但系你知唔知咧？你知唔知负扣税咧最多嘅职业咧系咩人？ 我呢个睇医生啊、专业人士啊，同埋咩 finance manager 啊嘛， 麻醉师第一，跟住之后医生第二，第三就系 finance manager， 跟住之后 mining manager。engineer, lawyer, emergency services, teachers， 即系 全部都系啲高级人士咯。 系啊，咁即系穷卵仆街咯。 系啊，唔系其实佢冇写啫。politician 最多，你睇下之前俾人 post 话佢哋有百几间楼嘛，公布咗嘅有。 但系咧，你知唔知咧？ 佢话仲唔计 under trust 同埋 under company 嗰啲。 系啊，喂！但系你知唔知 道？其实你好唔公平噶、哦，你有乜可能用 trust 嚟买都可以有嗰啲 CGT exemption 啫？我真系唔明白、哦。 因为你 咁你有钱先会用 trust 嚟买噶嘛？ 唔系，同埋 trust 就系唔就系将你嗰啲资产就脱离你个人咁啊抌落去啊嘛？咁你 系咯， 冇理由用即系冇理由用公司嘅冚落个人嗰度噶，唔 make sense 噶、哦。 同埋佢冚咗，点解可以？点解可以有 CGT exemption？ 我觉得呢样嘢系唔公平、哦。 但是 你明唔明？即系嗰个你澳洲买楼系咁噶嘛？你投资屋你赚钱要交税噶嘛？ 你有 capital， 但系如果你系个人，你个人名义或者系 under trust 咧，你 hold 嗰层楼超过一年咧，系有一半嘅可以减一半噶嘛？ 系啊，咪就系咁。 你知唔知先呢样嘢？ 我知啊，我知啊。 系啊系啊，但系公司就唔得噶嘛？但系如果啲人整个用公司名义整个 trust 咧，咁就得啊嘛。 而家 labor 咧就系话咧，即系除咗要即系除即系我点我搵翻啲资料先。Labour 咧，而家就係話咧，要將個 negative gearing 咧，就即係唔計落去個薪俸税嗰度咯。即係 which is 係你要交多啲薪俸税，同埋佢就諗住將嗰個叫做 CGT 咧，就由 50% 減到即係減到落 25% 咯。即係你 其實覺得係 make sense 嘅喎。 係啊 ，make sense 㗎，我就係想講。 我都覺得 make sense 嘅喎呢樣嘢。你有乜理由你賺多啲錢交少啲税咧？我真係唔明喎。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走去買好多間屋，一來你買好多間屋，即係你 indirectly 會減咗一個而家係好貴樓市好貴嘅地方嘅 supply 啦。而你要蝕咗嘅錢，你係可以。话因为咁样你蒙受损失而交少啲税俾政府咯，呢个真系唔 make sense 咯。 唔系，即系你话你 facility 投资，政府当 discretion 有个 limit 俾少少佢，我觉得即系吸引下人 OK 嘅。但系你知唔知澳洲 uncap 噶嘛 ？uncap 噶，即系你可以话你自己蚀晒成副身家噶嘛？ 你知唔知道我识得有啲咧，佢系咧本来佢冇谂住买咁多间屋噶，佢买完一间变 positive gear 之后咧系咁买咯，跟住有个人系有十间咯。 正常 啦，因為咁樣你買咗十間咯，係啊。 唔係，其實你譬如你開頭買翻翻，即係你開你早啲啦，譬如早十年八年你買一間屋翻嚟，你開頭變 positive gear， 你不斷咁送錢俾你懟落自己度。 我聽唔到啊！你懟埋呢個咪唔該。 唔係屌其他節目都其他我啲聽眾都話聽到嘅，係你嗰邊啲 connection 差就屌係啊屌我啲 friend 個個聽 replay 咁聽到嘅，咁我講慢啲啦，係啦，即係嗱。你譬如你一兩間咁冇乜所謂，但係譬如你 positive gear， 你個雪球越滾越大，你唔使交薪俸税之外，你仲可以即係基本上係你免税咁幫你炒樓咯。如果你真係 positive gearing， 再碌到十間八間，係啊，免税咯。 係啊，係咁碌咯，啲人咪衰係啊。 所以咪真係 DKL， 即係其實就係揾人笨，揾交租嘅人幫你買樓咯。 唔係啊，因為你譬如你早買、啊、或者譬如啲即係你其實你譬如你住遠啲，咁你都要講緊係500几蚊個禮拜咁樣，基本上係幫你供樓兼幫你 offset 其他你蝕嘅嘢咯， 仲、啊、幫你扣埋税嗰條友。 係啊，你話幾撲街？ 係咯、啊，呢、這個根本就唔 make sense 咯，我覺得所以。 所以咧就有篇文咧， 其實英國一早已經 abolish 咗，唔知你知唔知？ 系啊，英國即係覺得咁樣好。 九十年代佢哋已經 abolish 咗呢樣嘢噶。 咁樣係澳洲好落後噶啦，係。 係咯， 因為英國以前係即係經濟差，冇人買樓，即係好似歐洲咁樣噶嘛，租抵過買啊嘛，咁咪即係鼓勵咁樣嘅咩？後屘經濟起飛，咁就即係你班友唔得啦，你咁樣普通人係冇可能買到樓嘅，咁咪 abolish 咗佢算咯。 係咯。人哋英國都 cut 咗啦，加拿大都冇啦，而家係嘛？好似 加拿大不嬲都冇嘅，所以其實好易買樓。 但是美國有的、 哦、美國因為弱嘛， 同埋即係 美國有嘅，但係佢有 cap 㗎。 佢有 cap 係啊。 係啊係啊，唔係好似澳洲咁 uncap 嘅黐線，我覺得。我覺得 uncap 係唔 make sense。 咩係唔 make sense 嘅？完全唔 make sense。 係咯，有乜理由有錢嘅就越多樓呢？這個真係好唔 make sense 喎。 唔係即係我唔係好明咧，有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嗰啲地產嗰啲譬如 domain 嗰啲咧，成日喺度講話你住。即係你要買一個 family home， 你咪買嗰啲 Edmundston Park 啊，買 Orange Park 啊，買西南西北嗰啲咯。屌你老尾嗰啲點翻工啊！真係 嗰啲佢哋要你爬 Mata 做嘢㗎係嘛？ 唔係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嗰啲係俾啲咁嘅差去買咯。 咪咯，做爬 Mata， 你爬 Mata 翻工 OK 嘅，即係西區翻工嗰啲人。你買翻西冇所謂噶， 咁唔係個 或者你作為一個投資，你買譬如買租翻，譬如你買喺其實都唔差噶，你買西雪梨大學隔離嗰啲都 OK 嘅有啲。 西雪梨大學即係你話James Bruce 嗰頭嗰啲？ 買西雪梨大學，譬如 Dundas 隔離嗰度嗰啲咧， 即係 Ride 即係 Victoria Road 嗰邊，即係 Victoria 尾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嗰啲 OK 屌，但係屌唔係個個喺嗰頭翻工噶嘛，你都唔喺嗰頭活動噶啦。 唔係即係我意思，你買嚟投資，譬如我嚟租俾學生啊，租俾醫生護士，即係你買譬如啲人買 Westmead 咁，你 OK 噶嗰啲，有啲人投資買噶嘛。 Westmead OK， 其實 Westmead 幾好住。 系啊系啊 ，OK 嘅嗰啲，但系你翻工唔方便噶，咪啲细站嚟噶嘛。 唔系，同埋屌你就算你就算你系大站啊，你日日一程抌嗰两粒钟，你都死啦，人都散啦。 系啊， 即系你来回嗱，你计埋，譬如你行去火车站，或者你揸车去火车站，你每日来回五个钟，你人都癫啊。仲要 系啊，有 你知嗰边你知嗰边成日死噶嘛，好似南边咁样噶嘛。 黐線嘅南邊，而家好多人咧住到再落啲咯，見到好多人住嗰啲咩 Stanwell Park 啊，跟住哇住 Bulleye 嗰啲都有咯，係啊。平時你而家搭咗好多人噶啲車，越嚟越多人住南咯，而家係啊。 但 係住唔起 近 city 嗰啲鬼嗰啲，你見到？ 我寧願住南都唔住北。 點講咧？有好有唔好啦，我覺得。 南條海岸線靚啲喎。 都係嘅，但係即係有啲人唔中意咁多鬼噶嘛。 咩啊？大陸佬 有啲咩嗰啲咩唐人要方便啊嘛？ 唔係，但係南邊即係譬如你話布萊啊，就算落到奇亞麻嗰條海岸線舒服啲嘅。 係舒服㗎，其實我覺得 Stanway Park 都 OK 㗎，都幾靚㗎啲屋。 咩啊？ Stanway Park 都唔平㗎，如果你買其實。 絕對唔平啦。 係，因為有海嘛，係啊。 係。唔係，但係你話，譬如你話揀住南邊定係住西南？咁我真係寧願住南邊，南邊好真係好舒服，唔係講笑。 哦，但係唔知點解我而家對於可能太多社區房，我對真係對北邊嘅興趣唔係太大。 嗱、啊，係啊，喂，咗咧呢篇咧文咧就係話呢個，即係呢個叫做嗱 ，Bill Shorten 咧出完呢一篇，即係佢嘅對於呢個叫做即係要斬咗 negative gearing 之後咧，佢就喺度屌鳩阿 Malcolm Turnbull 咧。是因為他有七間屋，所以他就是根本就不會知道民間疾苦，是的。那你看他兒子， 我覺得他其實不用說這些東西，即其實我覺得Bill Shorten 有時是戇戇地居，我覺得他是 什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即我覺得他有時說話沒什麼，他有 point， 但是他有時沒什麼智慧，說話 或者他不知道怎麼表達，太蠢 了。是的，他表達得他不是 Chris Bowen 也是，其實 Chris Bowen 你看他講嘢，他是有他的 logic 在，甚至我看 Q&A 有講 negative gearing 的嘛，去年其實他是 OK 的，但是他真的不懂怎樣 present convincing 你咯， 即是他可以想一些很正的 idea 出來，但是他就拆了不知道怎樣 說。是的，他不懂怎樣 present， 不懂怎樣 convincing， 他就欠這件事，我覺得他是。 是的，就好像我那樣。 其实我觉得Chris Bowen 都算 OK 的，起码好过 Wine Swan 先，我觉得他。 咪 Wine Swan 黐线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就。 但系好似听讲 Chris Bowen 喺佢自己个选区支持度都唔系好高喎。 其实个个而家都可以死嘅，系啊。 啊，听唔到。 个个而家都可以死，即系而家就算你话 Tony Abbott 佢喺自己个选区都危嘅，因为佢即系 Warringah 啲人唔系咁中意佢嘅啫嘛。 都系。 好鬼惨，真系， 唔系因为啲，我发觉咧，啲澳洲人咧都好柒嘅，净系睇报纸噶嘛，同埋我发觉啲报纸咧，可能咧系俾大陆人收买咗咧，写埋啲线稿嘅，成日都， 你睇下 ABC 就知啦 ，ABC 都冇咁离谱 ，SMH 先离谱啊，成日喺度咧写啲嘢咧，唱好呢、這个Malcolm Turnbull 嘅，你睇下， 唔係佢成日都歌頌呢個 export driven trade 㗎啦， 係咯， 成日都歌頌佢。喂，但係 Malcolm Turnbull 咧喺度講埋啲仆街嘢，就係咧話呢個叫做譬如 Labour 咧就佢。Labour 就係懟冧 negative gearing 咧，啲 property value 咧會 fall 咯。屌你老母啦！咁你真係唔好做 PM 啦。因為幾撚多人而家幾慘啊！真係係咪先？ 咪咯，你買又唔係，租又唔係，租又租唔起，俾人踢走。 買啊，明知揾笨，即係其實香港化咯，明知揾笨，但係都要買，因為屌閪要。 係啊，咪同埋你冇可能永世租，啲租係咁加係咪先？ 系啊， 黐孖筋嘅，加租加得几犀利啊！好多地区，你知唔知？ 我知道啊，我阵间会讲啦。你话租呢一样， 系啊， 咁就即系总之系呢个叫做即系屌冇脑嘅一句讲晒。但系 Turnbull 咧，而家咧，即系嗱，另外一啲友仔咧，即系除咗 SMX 之外咧，我睇另外啲报道就系话呢个 Turnbull 旧年九月即系怼冧啊。Abbott 嗰陣咧就話 Abbott 乜撚嘢都做唔到，但係其實而家 Turnbull 做咗大半年啦，其實都係乜 Q 嘢都做唔到嘅。 即係佢做過啲乜撚好過咯，我覺得。 唔係，即係你睇下佢開頭。 佢最叻喺度賣國咯，我覺得佢喺度。 佢開頭試即係擁阿 Scott Morrison 出嚟試水温，話要加 GST 加到 15% 而減薪俸税，因為即係好多人係加人工，加到上咗去嗰個叫做即係高啲嘅 salary bracket。大佬啊，你人工你 year over year 澳洲係每年加 2% 人工嘅啫，但係樓價加咗 11% 啊！你加 GST 加到 15% 而減薪俸税，係咪害死啲窮人啊？害死即係唔好話害死窮人啊，害死大部分嘅打工仔啊，係咪啊？ 唔係啊，佢最毒嗰下咧，你知唔知佢話想加個 GST 係學紐西蘭嗰個 model 喎？你知唔知？ 你 知唔知紐西蘭個 model 同澳洲有咩唔同先？ 你可唔可以 explain 下 ？Hello。 你可唔可以 explain 下？ 澳洲嘅而家現行嘅 GST 呢個 model 咧，就其實都有好多嘢 exemption 嘅，譬如你睇醫生咧係冇 GST 嘅，你交學費係冇 GST 嘅。 你買生嘅嘢食都冇 GST， 係啦，生嘅嘢食都冇 GST 嘅。但係紐西蘭嘅 model 咧，係一律所有嘢，連你食嘅生啊、水果啊，乜都要交 GST 咯。讀書都要俾 GST 咯。 哇！屌，讀書俾 GST 撲 街。係啊，你唔知咩？所以啲人咪嘈咯。Labour 嗰陣時咪喺度嘈就話 TAFE 嗰啲學費要加啦，因為要 GST 嘅話。 加拿大讀書都唔使 tax， 如果咪撲街咯。 系啊，佢就系而家 Labour 政府最毒呢样嘢啊嘛，个 GST 15系一刀切啊嘛，冇 exemption 啊嘛，佢话最多只不过穷人咧就可以申请豁免啊嘛，黐线嘅，咁人哋读书嗰啲点搞啊？ 喂你有豁免，但系你都要硬掘嗰嚿钱出嚟，而家系哪有钱你老母啊？ 咪系咯，黐孖筋咯，所以咪话佢啲人咪嘈咯，尤其是啲咁佢话。佢喺度话你学费都系暂时交啊，你第日会搵翻啊。跟住话啲学生仔都冇钱读书啊，学嚟搵嘢做啊。 咪哪有钱你老母？ 系咯，黐孖筋咯，咪话佢，即系佢系变态咯，将所有嘢加 GST， 我觉得系。 唔系，其实都柒唔过啦，条卵样咧，去大陆帮手 close 一条 deal， 即系话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大陆帮佢个 friend close 一个 mining deal， 但系俾人炒捻咗咯，好捻柒咯呢条 trade minister 真系 咩嚟噶？咩 deal 嚟噶？佢乜屌啊？屌乜差嘢啊？又嗰啲大陆西嗰啲啊？ 唔系啊，即系总之系有个，即系总之系个贸易部部长啦，放假嗰阵就去大陆，咁帮佢个 friend close 一个同大陆嘅 mining deal， 跟住之后爆咗出嚟，咪要俾 Malcolm Turnbull 炒捻咗咯？ 哦，即系劳力士嗰、那个？ 唔系劳力士另外一单嘢嚟嘅，劳力士嗰个摆明戆鸠啦，但系另外 咩 Stewart 嗰个系咪大佬啊 ？Robert Stewart 系、 哦 okay, 啊，黐捻线嘅，真系 黐线我都觉得。 系啊， 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政府真系好离谱咯。 唔系啊，但系即系而家即系我讲到尾，我哋都知要含追投票七月。 即系我觉得好惨咧，就系、是、咧，其实真系冇乜边个 party 投咗出嚟又话到事。嗱，如果我投个唔成气候嘅，咁其实间接支持 Malcolm Turnbull。 但系我投 Malcolm Turnbull， 我又屌老母。 啊，对唔住自己， 屌老母咯，咪就 系。系咯，咁即系咩？我真系唔知点算咯。有时我觉得真系。 唔系啊，我总之系好捻痛苦嘅成件事。 我都觉得好痛苦啦。嚟，你即系我唔系唔想支持啲细党，但我支持细党嘅时候，佢唔赢，咁我咪嘥咗个票，咁咪即系变咗间接支持 Malcolm Turnbull 先。 投废票，投废票，其实投废票其实帮唔到件事嘅，而家都系，即系你。 咪系咯。 你投 你两边都死噶啦，你一边就系帮嗰啲难民吸血， 另一边呢边咧就系、是、殖民系啦， 卖国殖民加价系啦，即系咩？其实两应该咁讲，两边都系加价，两边都系痛苦噶啦。不过一边啊，一边啊引入呢个共匪，一边啊引入 ISIS， 咁你自己谂 啦。睇下引入啲咩人？ 屌佢！ 喂，俾你拣，你咁你引入咩人好咧？你觉得 大陆西？大陆西？ 你宁愿引入大陆啊？ 我宁我我唔系我宁愿Malcolm Turnbull，即系屌而家冇谂得拣，根本就系即系唔系唔而家唔系唔投可以解决到件事啊嘛！而家系解决。 喂，但系佢投佢会加税嘅。 你话Malcolm Turnbull？ 系啊。 咁Labour都会加税嘅。 但系你投佢，你卖国嘅佢卖晒澳洲啲嘢，你连食都冇得食嘅咯。 但系Labour你会扑街的。 两个都扑街嘅，两个最后都系死澳洲。 咁咁咪应该自杀？ 系啊，我都唔知点搞啊！而家真系吞金自尽噶嘛，即系好似而家你投泛得泛民同埋建制你拣咁咯，我觉得都系扑街。 仲要唔投票要坐监咁啦，即系如果香港嘅听众有听嘅话， 系啦、啊，即系而家澳洲就系得两边嘅啫，你一系就拣黄成志，一系就拣民建联嘅啫，两边都系扑街。 咩唔好嗱，黄成志咧呢、這个即系咁讲啦，你一系啊投俾呢个谭耀宗咩谭耀宗。一系就投俾呢个叫做呢、這个屌嗰、那个叫乜鬼嘢民主蔡耀昌 系啦系啦冇错 蔡耀昌 系啦喂其实佢哋都仲好啊有得拣下啲激进我哋都冇啊系咪先 有教主系咪先香港仲好有教主系 咯我哋都冇得拣话时话 有梁天琦 喂系咯我哋都冇呢啲拣系咪先。激进都好难赢，一啲澳猪咁戆居都唔会俾佢赢到噶啦。 屌，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就系咧，温哥华咧，而家咧，因为你知而家侧田柒头咧，同埋大陆咧，而家签咗 free trade agreement 啊嘛，咁就谂住喺 BC 省嗰度咧，就起啲 pipeline 咧，即系又起翻 pipeline 啊，出口去中国啊。咁而家咧，啲加拿大嘅村民咧就好鸠嬲啦，咁又签名又成啦。屌你老，系啊，系啊。 即系冇人反对， 入唔系啊，好嬲啊！而家开始搞事啦，佢哋即系 佢哋唔系好中意侧田嘅咩？之前又话佢大爱又成噶嘛？ 唔系啊，屌！但系而家系搞到佢哋要起 pipeline 啊嘛，同埋即系要同大陆行得好埋啊嘛。而家加拿大啲主流报章都喺度屌大陆噶，我 post 咗喺澳纽之友嗰度。而家 喂，但系你加拿大政府起码听先，呢度政府唔系啊嘛，已经俾佢收买咗啦嘛。 收买呢单嘢，我哋阵间要讲 系 啦，讲起收买呢单嘢。 我话呢个嗰、那个正仆街啦，嗰条友真系 系啊！但系即系呢个屌呢个 tax reform 咧，即系真系不捻之所谓咯！即系讲到呢个叫做tax bread 呢 喂，有一个仲仆街喎！最近你有冇听到一个政府 propose 一个仲仆街喎？ 讲咩？ 佢话佢第日想 cut Medicare， 系你有冇听过先？ 俾钱啊嘛！ 唔系俾钱啊！佢话第日想 cut Medicare， 咁啦，啲人就问啦。咁如果你 cut Medicare， 咁啲老人家冇钱睇医生点算啊？ 卖楼。 咁跟住咧，吓？ 卖楼嗰个。 唔系卖，系啊系啊。佢话叫啲人将自己间屋押翻俾银行，咁样付点讲嗰啲叫咩？ 逆按揭。 系啦，逆按揭嚟。 嗱、 这 个这个其实我 医疗费， 我都准备咗呢一个嘅。咁就话我都准备咗呢一个题目，因为咧，即系好多人就话佢即係呢個叫做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retirees deliberately blew their super on retirement and plenty of evidence that even in very old age they remain net savers。 即係總之呢就喺度話你班老嘢收 pension 基本上呢就大把錢，咁佢就 cut 你啲 benefit 要你洗咗你間屋嚟找自己條數囉，好撚撲街囉。 喂呢佢話你知佢個政府點講，佢話因為美國都係行呢一個制度啊。 咁你美国行呢个制度，唔代表呢度要行呢个制度。美国 cap 逆按揭，你唔走去 cap 逆按揭。你觉得呢个政府好嘢，学系学衰嘢嘅咩？嗱，纽西兰嗰啲 GST 衰嗰啲佢又学，跟住美国呢啲医疗衰嘅制度佢又学。 系啊，好捻扑街啊！ 真系好扑街喎！呢、這个政府我觉得，嗱佢真系专门好嘢唔学，系学埋啲贱格嘢咯。 唔系，即系而家咧，嗱，即系用一个好用一条废青嘅角度嚟谂咧。你就望你老豆老母百年歸老之後間屋啊你噶啦，咁過到幾百萬啦，係咪先？ 係咯。 咁而家係你搞到我即係自己老母自己養，但係咧又搞到係要燒咗間屋喎，咁我老咗點啊？係咪先？而家咁撚難買。 街咯，就話佢話譬如你間屋佢付購到八十歲，咁如果我條命長我八十歲點搞？ 咪就係囉。咪就係囉。 政府係答唔到呢個問題㗎喎。 但我 佢一味話如果唔敢做呢，我哋負擔唔到個醫療制度就成囉。 但我覺得佢過唔到呢單嘢。 啊， 呢單嘢過唔到囉。 我應該過唔到啦，俾人少到爆嚟嘅已經。 唔係，同埋唔道德呀，直情係 囉。喂，其實我覺得佢呢個政府應該整多啲啲嘢呢，等佢等人哋踢佢走啱。 咩呀，係呀，我都係咁諗。 我真的想他整多一些垃圾东西，等一些人呢爭他不投他。 不是，即是好像呢，其实我很支持全部的暴力革命的。因为我在海外啊，所以没有人拉到我的，如果过来澳洲搞我，你要死全家，你不是扑街管家。即是其实我宁愿呢爆发打多几场大交，等你班友知死了，知惊了，那么一次过发癫了，是不是？ 不是 咯。喂， 但我有啲担心咧，如果佢哋譬如反黄行动咁啦，佢当我哋都系黄咯，佢哋唔识分噶嘛。 咁我谂都要即系小心啲啦，即 系系咯，当我哋黄咪扑街，即系好似之前奶粉咁啲 A B C 佢唔知噶嘛。 咪啊，系啊，即系其实你睇到奶粉嗰单嘢，佢访问嗰几个 A B， 即系其实真系 A B C 嚟嗰啲，即系唔系啲半，唔系啲即系十几岁过嚟嗰啲啊嘛。 系咯，人哋嗰啲根本真系要奶粉嘅，佢唔系嗰啲炒噶嘛。 系啊，咪就系咯。喂，其实咧，嗱呢单嘢咧，即系嗱讲埋地产环节，我哋就咁落，我要落其他环节啦，系啦。喂，嗱，我想问咧，你有冇睇一单报道咧？就系讲话 Sydney、Melbourne 嘅租系 one third of tenants income 啊？你有冇睇？ 我都睇啊，呢个都好过香港啦，香港系一半喎而家。 其实咧，我想问咧，佢话 one third of tenants income 咧系税前定税后啊？知唔知啊？ 我真的不知道呢樣嘢。 我好想知道，即係等我晏啲問。 其實應該不止係咪？知唔知 one third？ 我好耐冇租咗，我就唔知道真係。 税後一定唔止 one third。 我税後一定唔止，我 OK， 好想我早買。 即係我唔知係税前定税後咯，即係所以我想知佢哋點樣調查法。 我淨係知道我屋企隔離啲租升得好勁咯。我買屋企嗰陣，我隔離先租緊420蚊，跟住而家隔離嗰啲人買咗嚟投資，係收480蚊以上咯。只不過係兩年時間啫喎。 咩啊？係啊。 係啊，黐線我覺得。 即係咧，總之咧。就 Sydney 就而家呢篇報道就講話 Sydney 嘅人係用 37.9% 嘅人工嚟租呢個叫做一間屋啦，而墨爾本係用 30.7% of 人工嚟租一間屋咯，係啦，咁就即係而家係講緊 Melbourne 嘅租同埋以及 Victoria 省嘅租咧，就係、是、升。 但係你要諗下，Melbourne 啲人工係低啲喎， 低好多添， 係咯。但如果佢就咁用全國平均工資嚟計係唔準㗎喎。 因為呢，嗱，即係呢度就話說嚟呢，一間 apartment 嘅租呢，而家 on average 呢就係500蚊一個禮拜啦。咁即係嗱，即係 幾多個 bedroom 先，你又 fair 啲講。 佢冇講，但係即係嗱，我哋用呢一個嚟做一個數啦，阿貓姐，好冇？嗱，我哋而家用500蚊一個禮拜嚟做一個。 喂，知唔知有鬼佬同我講呢，佢話而家喺 Sydney 呢500蚊呢仲租到一個 2 to 3 bedroom 啊？ 租唔冇可能租到，冇可能。 租到 man trip 咯， 屌嗰度都唔系 Sydney 嚟噶，你咪同啲咁嘅穷鬼住同一个区咯。我你夜晚出街惊俾人强奸啫嘛，屌！你去住咯，我唔去住。 喂，嗰啲离地捻咧，成日咁样铺呢啲嘢噶嘛？ 唔系你 Black Town 新楼460啦，我知道我够知啦，屌新楼添。 系Bank 山都得嘅嗰种。 咩？你夜晚敢唔敢出街？真系你唔好话夜晚啊，屌！你六点几七点喺火车站行翻屋企嗰段路，你入咗黑你仲惊？ 喂，你唔好讲笑，你唔好讲呢啲阵啊！就算你话爬马头我都惊， 爬马头惊噶屌！ 夜晚好惊，我夜晚唔知点解我都好鬼杂噶，好多啲闲杂人等喺嗰度噶。 你夜晚去爬马头嘅咩？ 啊，我试过以前去过咯，我好惊咯。 未结婚之前， 未结婚之前，唔系去买嘢啫，同啲朋友去 shopping 嗰啲啫。因为以前佢嗰个 vessel 最差唔多最大噶嘛， 系咩？ 以前系大噶嘛，而家先至多咗啲大嘅 vessel 啫。以前 Chesswood 嗰个都唔够 Parramatta 大 ，Parramatta 嗰个真系好鸠大嘅，其实 系啊系啊，我去 shopping 啫嘛，谂住搭火车 shopping 咁样约朋友食饭咁啫嘛。哇，夜晚早咧，因为嗰阵时有冇人车，哇，搭火车好鬼惊嘅大佬。 但系你嗰阵系咪仲系住东区？ 吓、 啊？你嗰阵我 东区嗰阵， 你东区你要出翻 Central 转巴士，其实好惊。 哇，都惊噶！夜晚喺 Weapon 嗰度等巴士，大佬啲朋友问候你噶。 乜好惊噶？惊到濑屎噶会。 系啊，嗰啲阿布朋友会问候你噶。跟住佢好搞笑，Central 有个巴士站咧，隔篱系酒铺嚟噶嘛，成日啲醉酒佬出嚟呕咁咯。 屌，唔好讲，谂起。即係我哋咧，嗱，我哋話，即係呢個 Sydney 嘅 average 嘅租金係$500一個禮拜啊嘛。咁我哋唔好理佢幾多間房先啦，$500一個禮拜，咁就即係$2,000一個月啦。咁你嗱，你當你金科玉律，三成人工揾嚟租樓啦 ，after tax 啦。咁你一年咧，你 before tax 咧，你要揾$98,280咯，係啊。 喂，但問題係你啲樓俾租 cap 曬之後，你仲邊儲到錢買啊？ 但你講緊$500係租一啲好 city 嘅嘢嘅啫喎， $500租到 studio 嘅你 city 嘅話， 係啊，但係你係要揾十皮嘢喎， 咁咪黐線咯！ 你只可以 afford 到一個叫做即係金科玉律地， 喂，咁唔怪得啲鬼佬寧願識個嗰啲國貨咯，咁好過做啦，係咪先？ 即係你諗下，你每個月得翻$4,000使 after tax， 仲係係啊？ 你嗰啲鬼佬做下司机，有条嗰条国货帮你买埋楼，又唔使交租，有酒饮几爽喎、 啊！最主要每餐出去食饭有得威，有人俾钱， 系咯，爽喎、啊！所以咪 系啊，所以咪我琴晚出去食饭都系条女，即系见到条鬼佬同条女去食嘢，都系条女俾钱嘅。 系啊，佢成日都咁讲，我话嗰次旧年情人节去都系咯，台差唔多隔篱嗰啲同 Asian 嗰啲都系嗰个女俾钱嘅。 但系条女又肯俾钱，条女系咪即系条女？ 喂，鬼佬唔介意食软饭嘅，你唔好讲笑啊！ 唔系，但系条女又会肯顶得顺咁嘅鬼佬嘅，即系唔好似唐人妹咁嫌你。 喂，有啲好样衰，搵有人偷你偷笑啦，想点啊？ 即系有得屌閪屎都食。 哇！嗰啲有啲即系你即系捞饭都唔啱喎，嗰啲 咩好多大陆妹都好丑样咧，但系啲鬼佬好中意噶嘛， 好中意噶，系啊，有钱啊嘛， 系啊，你都唔好讲，今晚发我梦， 掘金矿喎、啊，大佬， 即系而家澳洲矿产唔掂，要开发大陆西啊，西部大开发啊， 西部大开发呢啲金矿， 嗱，但系咧，即系嚟谂下，你 average 嘅rental， 你嘅 rent， 你要$100,000至可以维持到呢个叫30%嘅金科玉律。咁你话几扑街？$100,000已经喺 喂呢、這个租都一个问题啦。另外买咧，而家变态喎，好似咪超过人工嘅12倍啊，年薪嘅12倍啊？ 11.12倍啊，你当系啊？ 系啊，12倍嘛。跟住话如果唔食唔住都唔知要储4年定5年先有首期嘛，系嘛？ 系啊，所以咧，所以跟住之后你喺度串鸠我啊嘛，系。你喺度话我点解唔捻买系咁嘅原因啊嘛？ 吓？点解唔买？ 即系点解唔买？因为太贵咯，所以唔够你算。 你一早买，早两年嘅你买，你唔买，而家梗系唔好买啦。 梗系唔买啊！屌， 而家就贵啊嘛！我讲早两年就啱，买 house 唔系嘅，我觉得 house 唔跌嘅。 唔系， 你有冇睇之前有冇睇个 report 啊？有两个 market 噶嘛？apartment 个 market 就跌咗嘅，但系 house 个 market 仲升紧。 唔系，但系 house 嘅唔系，但系 apartment 只不过系由好捻柒贵变咗做好捻贵啫嘛，兼系垃圾，所以都系唔好买。 系啊，所以都系跌噶，所以我觉得 apartment 你咁起一定会跌噶，但系 house 嗰啲你有地有成啊，唔会点跌噶。 唔系，但系 apartment 你买咗系买一个负资产翻嚟，你 系啊，同埋你 house 你谂下你买 house 嘅话，我觉得你应该买 house 啊，点解咧？你买 house 嘅话，你唔中意咪波兰佢起个卖又得，系咪？ 同埋得地永远都系你噶嘛，你上边屙屎又 同埋你永远都，我觉得唔会点样大跌嘅 house 嚟。 咩啊 ？house 大跌，我谂啲政客可以跳楼啊！ 咪系咯，同埋你 house 你可以俾人 佢买块地可以俾人 develop 噶嘛，佢直接买块地啊嘛，咁你块地永远有限噶嘛，你 apartment 唔系喎，无限噶嘛， 系啊，唔系apartment 即系唔系，总之咧，我觉得咧，你俾成$80,000买间木板屋咧系戆鸠，俾成$80,000买间木板屋系戆鸠嘅行为， 买块地啫，啲人都系。 唔係，我話買 apartment 啊，俾成百幾萬。 哦 ，apartment 梗唔抵啦，係啊，係啊。 Anyway， 下一個題目，人口爆發。有冇睇新聞啊？澳洲今個月就2400萬人咯。你知唔知悉尼同墨爾本佔咗幾多 啊？我諗起碼30%啦，係嘛？ 悉尼咧，而家咧就有幾多人啦？睇下先。 雪梨而家就500万人，墨尔本450万人，咁咪占咗差唔多一半咯，系咪啊？ 哇，咁多人， 系啊！ 但系之前我早上个礼拜咧，你好似你冇睇电视哦。訪問 Bob Carr，Bob Carr 咪以前個immigration minister 噶嘛？ 係啊， 佢跟住佢話 外相 premier， 即係紐我哋紐省嘅省長同埋澳洲嘅外相。 以前係嗰個咩嗰啲嘅 foreign minister 咪，即係嗰啲外交官 外相咯，係咯，外相 外交官嚟噶嘛？咁佢都開出口述話而家其實人口爆炸澳洲，你冇睇嗰個訪問啦。跟住個主持問佢，咁其實佢話如果Sydney 同埋 Melbourne 人口爆炸，政府咧只要將開放嗰啲咩 NT 啊或者 South Australia 叫多啲移民入去，係咪可以解決問題？咁問佢啦。跟住 Bob Carr 好搞笑，佢話其實都唔會解決到問題。因为那些人落咗去咧，攞咗身份之后都会落翻 Sydney 同 Melbourne。 其实咧，好似咧，你知加拿大咧 啊， 加拿大咧，其实咧最易移民咧系嗰啲中部嗰啲咁嘅 Alberta， 即系嗰啲油省啊，啲咁嘅沙，即系嗰啲咁嘅嗰啲不毛之地嘅。但系咧，个个咧喺嗰度咧拗，可能譬如拗几个月咧，卒之都系冲咗去温哥华同多伦多嘅， 都系最后都系落翻温哥华、Toronto 啲噶啦，系嘛？ 系啊，即系你系最易入去，但系冇人想喺度住啊。 系啊，一来，点讲啊？即系你嗰啲，你嗰啲地方又唔方便，乜都冇食又剩，系咪先？有冇嘢做咁样？ 有冇得叫鸡？ 有嘅，你叫实有嘅，点解冇啫？而家 Pelp 都大把啦。 咩屌？但系嗰啲系乡村鸡啊嘛，啲 系噶，好多。之前未有个按摩嗰边俾人捉咗咧。 咩屌？咩？我哋 喺矿场开按摩院嗰、那个，你冇睇咩？ 我哋阵间先讲按摩呢个题目。 放长开按摩院嗰个女人被人捉咗啦，搵啲 working holiday 做鸡啊嘛，你冇睇？你之前一周刊都有卖。 有咩？但系嗰啲最好赚。你 系啊，嗰喺矿场啊嘛，冇得拣啊嘛，肉酸都要上嗰啲啊。 1000蚊一 Q 都有人要。 啊，矿场啊嘛，你冇啦嘛，大佬。 唔系，同埋个 cash 出粮噶嘛，好多钱使噶嘛。 系啊， 即 系 好似赌场咁样。 佢又嗰度又冇得冇老虎机喎，系咪先？净系得咁冇乜娱乐咁啊，真系，梗系去按摩噶啦。 咁玩嗰啲老虎机咯。 咪开完嗰啲矿产之后就开另类矿咯。 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核突？你系女人嚟，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核突？我成日觉得我同一个麻甩佬做紧节目咯。阿Bob Carr咧就话 ，at the end 个个咧都会去东岸嘅海岸线，咁咪即系讲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咯，系咯。咁啊就喺佢 Bob Carr 咧有一样最好笑嘅嘢咧，佢就话澳洲嘅 population growth 咧就系 third world style， 好鬼癫啊！真系。 系咪好似话有个报道话每一年有10万人嚟 Sydney 好似系嘛？ 系啊，即系佢话你每一年10万人。咁就樓價一定升啦，咁就即係就喺度。 同埋你個 infrastructure 頂唔順。 唔係你雪梨其實冇乜 highway 嘅，你嚟嚟去都係條 M4 M1 嗰啲仲要唔喺 city centre 入邊咧。咁你話個個都要九衝嚟 city， 你唔好話翻工啊 hea 啊，你要疏導啲人都頂唔順啦。 頂唔順，頂唔順。喂，係我之前咧未有 po 俾你睇嘅 Chelsea 嗰間學校嘅，喂，你有冇查過啫？ 唔得閒啊！ 得闲去查啦，喂，快啲睇下佢系咪收 refugee 啊，喂，快啲。 我听日去啦，跟住之后我 po 喺普罗澳楼个 group 嗰度啦。 系咯，我觉得佢黐孖筋啊，北区都唔够学校，仲话 refugee welcome 咁搞错 啊！嗱，你唔好话，如果收 refugee 咧，我觉得啲大陆仔咧会自己围埋一扎友去打鸠啲咁嘅集港鬼咯，唔好话我。你知道大陸仔幾鬼惡噶啦？見到 喂，呢、這個唔係問題啊，大佬，我真係想知佢咧點樣 welcome， 邊有位 welcome 啲 refugee 啊？喂，喺草地啊，翻學。 唔係咁，佢哋都慣咗喺沙地噶啦，咁喺草地都去啦。 黐線，我覺得嗰間學校真係唔 make sense 咯。 但係其實咧 ，Bob Carr 喺呢邊訪問咧，就喺度話：Australia's economy should focus on export-led growth and stop relying on expansion of its domestic market。我燥底喎呢一句嘢。我真系燥底喎， 应该咁讲咧。 你 domestic market 即系你，如果你话咁多人，咁你系咪应该 serve 翻本地嘅人？即系例如起一啲新嘢去应付呢啲咁卵大嘅人口啊？你 export left growth led growth， 咁你系咪即系系咪等于你要做多啲嘢去出口啊？咁咪益咗啲大商家咯，系咪先？你大陆佬啊都识谂咗要整内需嗰啲咁嘅嘢啦。 但我觉得而家佢个最主要问题系佢系咁起楼都冇意思嘅。你又人口又多，你啲 infrastructure 路又唔够，即系衰啲咁讲句，电缆都唔够啦。而家 唔系啊， 一 所以 落雨打风咧，全部冇电。 唔系啊，所以你啲火车咪成日死火 系咯，火车又唔够。你话你啲火车系统好似日本啊、英国咁先进啊，啲人住远啲都唔紧要啦，系咪先？ 唔系日本，唔系日本正啊，因为佢好多条平行嘅线噶嘛，泰国都系嘅，就算 系啊 你 系 泰国 啊系啊！ 地，你 我觉得 Bangkok 日 地铁 本嗰 都系。 啲火车咧，佢嗰、那个咪泰国咧好烦嘅。泰国有我搭火车，佢有时咧转 line 咧，佢唔系好清晰噶， 系啊。 即系你唔知点样行嗰啲 platform 度嘅。但系日本嗰啲咧，佢好清楚噶嘛，同埋日本嗰啲咧点到点好方便噶嘛。 同埋日本佢系有，即系佢就算喺同一个区入边，佢平衡有几条线过嘅。 系啊，因为佢有私营同国营电嗰啲地铁噶嘛。 因为你地铁喺你东京入边有地铁同埋私营噶嘛，所以你同一个地方系好正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屌你， 仲有得搭船添嘅，有啲区系啊，佢好方便嘅，其实。 唔系你东京湾好多人搭船噶啦，仲快 系啊， 啦。 系啊，佢唔想逼火车咪搭船咯，系啊。 唔系，其实呢度都有嘅。 我但系澳洲你搭船贵啊嘛， 唔系，其实点解澳洲啲 ferry 咁贵咧？唔明， 啊？ 唔明点解澳洲啲 ferry 咁鬼贵？ 因为佢维修费贵啩，系嘛？ 啲友仔量太高， 你呢度唔够人维修船噶嘛？之前你有冇睇过新闻先？ 冇啊？点解嘅？ 冇人做呢行咯，而家。 点解啊？其实呢行好好嘅，出嚟咁多。 你都冇地方俾人哋学而家， 咁又系。你喂 你 喂， read 嗰啲 school 都 close 晒咯，而家。 喂，话时话，你知唔知Qantas 咧唔 take 自己嗰啲 cadet 出嚟嗰啲人，啲人屌 而家 Qantas 唔喺泰国度 check 嘅咩？啲飞机 系啊，所以咪屌鬼咯！即系你 train 咗一班友出嚟，跟住之后， 之前佢喺想喺香港度 check 噶嘛，后尾佢都嫌贵，去咗泰国冇知。 咁你知国泰而家其实好多嘢都唔喺香港 check 啦，喺厦门 check 系 啦。 咩？喺边度 check 啊？ 厦门。 哇，仲扑街喎！咁真系。 喂，OK，嗱，呢一单料，喂，你知呢一单嘢其实你想讲嘅，澳洲咧，而家咧就因为好多工业同埋矿产就收皮啦，尤其是喺 South Australia 一带啦，即系 Adelaide 咁样啦。咁咧，佢哋而家谂咗条新嘅财路，which is 系收核废料同埋起核电厂啦。阿猫姐， 哇！呢单简直系，我觉得真系，系咪好似英国嗰单咁咧？我觉得，你知唔知英国之前咪话咩咪大啊咩丝毡片去嘅签约嗰啲嘅阵？系英国西南嗰个起核电厂啊嘛，你有冇听过先？ 七刀核包， 系啊，黐孖筋嘅，你整个核电厂危险噶嘛？而家呢单又系啦，话因为南澳好多人冇嘢做，政府话咧想喺嗰度起个核电厂，咁咧第一就提供就业啦，第二咧就话又可以电费冇咁贵，有冇听过唔知？ 有四样嘢，一个就系掘啲铀元素出嚟，第 系 二， 啦。佢话因为系啦，佢话点解咧？如果嗰度有核电厂，你悭翻啲 transport，你嗰度掘完嗰度发。 第二就系咧，呢个叫做系啦，你话喺嗰度发就系即系掘出嚟要处理啦，uranium processing 啦，domestic nuclear power and storage and management of 呢个叫做将佢谂住将呢个南澳咧就打造成为全世界嘅七度核爆核废料中心。 冇啊，跟住咧好搞笑喎，有啲人同我拗咧，佢话而家你知道 Chernobyl 啊，Fukushima 嗰啲啊，嗰啲核电厂系20几年前噶啦，而家嗰啲新嗰啲咧好 好 安 安 全 全。 啊，咁啊， 你有冇睇我 post 咗呢个叫30年后嘅切尔诺贝尔？我琴日 post 咗喺 Facebook 嘅，你 comment 咗。 哇，正啦、啊，咪同埋我觉得呢单唔正喎，你之前咪话 California 嗰单仲正喎。 嗱，嗰单新闻咧系咩咧？咁等我 cover 咗，我要講咗呢個叫即係嗱，而家因為其實正如貓姐所講啦，澳洲咧，即係南澳咧，因為好嗱，例如譬如 Holden 嘅，即係例如即係澳洲嘅汽車業收皮啦，咁嗰度原本咧就喺嗰度做澳洲嘅國營汽車業嘅，咁就即係為咗應付呢個青年失業嘅問題咧，佢就諗住將呢個全世界13% 嘅核廢料咧，就運去呢個叫做運去呢個叫做南澳嚟處理啦。咁佢即係除咗喺南澳就掘呢啲叫做 有 元素嚟處理之外咧，佢仲諗住咧就興建埋一個叫做核廢料收集站。咁核廢料收集站係點樣咧？咁就將嗰啲核廢料就揾一個咁嘅金屬嘅即係叫一個 fuel pellet 就收喺一個金屬嘅叫做呢、這個叫做儲存嘅器皿入面啦，再 將呢個咁嘅金屬嘅儲存器皿咧，就塞喺一個大嘅大殼嗰度。咁啊，大殼嗰度咧就又揾另外一個大殼冚住佢，再將成個殼咧就揾copper 係咪即係銅啊？揾銅嚟整住佢咁樣啦。跟住之後揾啲咁嘅叫磁器，即係叫 bentonite buffer 同埋 tunnel backfill 咧，即係啲即係特別嘅叫做即係類似磁咁嘅嘢嚟封住一嚿嘢咁啦。咁就之後再揾400-500米嘅岩石嚟擁住佢咁樣咯，係啊。 喂，但問題係咧，而家啲人都有講實話，如果就算你發電完之後要 cool down 或者處理廢料，你都要 cool down 噶嘛。 同埋 你 cool down 嗰陣時都已經污染咗啲海水噶咯。 唔係，同埋即係而家就係講緊全世界咧，即係其實挪威、瑞典同埋美國都有好多 project 去做呢啲嘢，但其實好多全部嘅結果都係唔成功嘅，所以全部都係 cut funding， 卒之就唔研究啦，係啦，即係而家。而家呢啲核废料系点样处理咧？咁咪就摆翻自己个核电厂入边咯，系啊，即系其实个个喺度等死咯，系啊， 即系等核爆。 即系其实喂大佬，即系虽然呢个叫做 South Australia 系有 highest 嘅 unemployment rate of any state， 即系你啲 其实佢系咪想即系爆含包散爆咗佢算啦，费事养你啊咁啊？ 咩啊？哇，咁好捻邪恶呢个 plan。即系等你自然死亡，即系呢个叫 你自然死亡太慢啦！你入落核电厂嗱声爆咗佢，或者生 cancer 死晒佢。 但系其实爆咗佢 Perth 都唔掂，Perth 同 Melbourne 都唔掂噶。 啊 ？Perth 同 Melbourne 都唔掂噶，譬如南澳爆。 哦，喂，其实咁讲，佢整个核电厂啊 ，IS 都唔使揸枪入嚟啦，佢嗰个搵个人揿个掣咪搞掂啦。 哇屌！咁你知嗰啲几多咁嘅中东鬼噶啦？系啦，就系即系。即係其實最戇鳩就係咧，即係因為你知呢啲咁嘅 half life cycle， 雖然話係幾千年，即係又可以話即係令到呢個叫做每日為呢個省帶嚟呢、這個唔係即係每人咧 per capita 一年可以帶嚟$3,300嘅 extra revenue。原來咧，喂屌，原來 Southern Australia 係得1.7 million 嘅人嘅，即係又可以話振興經濟啊，起火車啊，起呢個叫做碼頭啊。起基即系叫起基建起大白象咁屌，但系你害捻死晒南澳啲人。 其实呢啲似唔似起三跑咁咧？即系唔好你要起用唔用到起咗先算咁咧？ 唔系衰过三跑啊！屌，即系你衰，即系港珠澳都系整死啲咁嘅中华白海豚啊嘛！大佬呢啲你啲国民嚟嘅，唔系海豚嚟嘅。 我都系 啲海豚，即系香港就可以话啲海豚走咗去翻嚟啊嘛！即系呢班友死咗，你同埋你其实你对自己个国家冇好处啊！你 South Australia 你咁撚多紅酒，你 Pelford 嗰啲係咪 Pelford？ 唔係，同埋佢一起核電廠咧，唔知你知唔知以前 Fukushima 都係嘅喎？唔知附近幾多公里內咧係唔可以種嘢嘅，知唔知㗎？ 30公里 係唔知20-30公里內咧唔可以種嘢，唔可以種嘢嘅喎。咁你啲田嗰啲咪嘥曬啦？ 係啊，即係屌，好即係總之係好鬼戇鳩呢一樣嘢係。嗱，即系咧，其实咧，嗱，讲起核废料咧，有单好正嘅新闻咧，我想讲嘅，咁就系咩咧？咁就即系话呢个叫做，即系除咗呢个叫 disposal of nuclear fuel 咧，基本上就系要用几百年嘅时间嚟叫做 isolate 佢啦，即系令到任何衰变就唔可以令到佢即系影响到其他人咁样啦。有一单嘢咧就好鬼正嘅，即系講咧喺美國嘅內華達州咧，咁就即係佢 develop， 咁佢就即係原本就喺個沙漠嗰度研究咧，就點樣去處理呢啲核廢料啦。咁你知呢啲咁嘅衰，呢啲咁嘅所謂 uranium 嘅乜鬼嘢，即係佢嘅 half 咧係24,000年啊嘛。即係雖然人類喺地球上邊咧，即係咁就即係講緊係話有200,000年嘅歷史咧。咁就一班嘅美國嘅叫做環，即係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咧，就喺度諗緊咧點樣咧用一個方法咧，同埋呢個外星人同埋佢嘅後代咧，就講話呢度有核廢料，就唔可以俾人接近嗰個地方咯。咁嗰班友咧做咗啲咩研究咧？就係咧佢要喺度研究用咩 language 或者用一個咩 idea 就去傳遞俾其他人聽，嗰、那個地方有核廢料，千祈唔好靠近。佢咪諗緊咧，就即係用一啲咁嘅叫做 artificial myth， 即係用一個神話嚟同人講話呢個地方有鬼，大家唔好去咁樣咯，好鬼怪 咯，咁搞笑。 即係佢話要即係甚至係用一個叫 folklore， 即係用呢個叫即係之前講話神話或者家傳户曉嘅傳說咧，就喺度即係要作一啲嘢出嚟，令到後世啊嚟明白呢個地方係有核廢料，唔可以俾人靠近，兼係即係你一開發嗰度，你就會有重大嘅災難毀滅咁樣咯。佢甚至咧係講到咧，即係 when your cat changes colour, get out of there 咯。 系咯，咪跟住好搞笑，有啲澳洲同我讲咧，佢话咧而家先进噶嘛，唔会 lead 卡又唔会成噶嘛，但系唔知道之前你有冇睇过研究，就算你点样先进咧，即系都会有泄漏嘅，知唔知道？即系你啲核电厂其实附近咧都有影响噶，啲人 唔系一定会噶，即系你就算你喺即系你唔好话福岛啊嗰度。嗰啲人啊，而家即係嗰啲咁嘅一來個海就死曬啦，二來就係啲人就開始病啦嚟啦，即係 for no reason 有 cancer， 啲人又即係成日病，成日冇精神咁樣 咯。咩？你同啲澳豬講，跟住佢話你冇證據話，因為係佢哋生 cancer， 暫時都未有咩科學證據係因為個核電廠漏出嚟咁樣。 唔係啊，咁佢哋咁中意嘅話，咁叫佢哋個個搬去切爾諾貝爾咯，好冇？你澳洲買唔到樓啦，搬去 Chernobyl 咯。 系咯，我真系想叫嗰啲澳猪走啊！我哋就系 好啦， 我同我哋阿叫真系， 唉，冇同啲咁蠢嘅人阿叫，浪费自己。咁啊，讲到最尾个环节啦，就讲下呢个叫即系古有呢个五胡乱华，而家就中华喺度乱胡。喂，你有冇睇咧？而家中国咧喺太平岛咧个海滩度咧排咗一扎地对空飞弹喺度示威， 喺边度啊？ 太平島啊，南海啊， 我唔知道、啊，真系呢個冇睇喎呢單嘢，冇跟、 啊。你知而家 Julie Bishop 咧，即係去大陸咧，要為即係除咗無啦喺度講，咪話呢個向呢個叫強國人發呢個十年長期進出簽證以刺激嘅澳洲旅遊業之外咧， 咪益咗你啦，咁多啲簽證係嘛？ 佢仲喺度話咧，因為咧而家就你知其實你知即係其實咧，以即係中國成日喺度話自己有南海主權咧，但係你知美國同埋澳洲同埋紐西蘭咧，喺度即係會即係可以喺佢嗰啲咁嘅海嗰度進行一啲勘探咁樣噶嘛，即係研究自己地形啊，做一下一啲咁嘅研究啊，同埋幫海軍去畫地圖咁樣噶嘛。咁而家咧，阿 Julie Bishop 咧喺北京咧就喺度講話呢個叫做即係。同呢個楊潔篪就喺度講話，喂，屌你老尾，你唔好喺度嚇親我啲咁嘅艦隊啦，喺太平島度整軍艦又成咁樣。跟住之後咧，跟住之後大陸嗰條咁嘅外交部發言人咧，洪磊咧就喺度話唔鳩關你事咯，叫佢收皮咯。 咪跟住係咪我見到人 post 咧，係咪話佢仲反問話你知唔知入咩日本曾經侵入中國定唔知咩？ 咪講埋啲咁嘅嘢，唔好戇鳩。 好戇鳩，唔知邊個 post 好搞笑，我覺得。 但係咧，呢單嘢咧，而家奧巴馬咧咁高調關注咧，我諗，即係呢個叫做但即係最好咧，美軍。 但係我覺得咧，你中國咁樣孤立自己咧，係白痴嘅咯。你睇下，你起碼而家搞到全部人同你對立，印度仔又同你唔啱，架仔又同你唔啱，台灣佬又同你唔啱，咁你玩自己係咪先？ 美國佬啊，睇你唔起 ，Donald Trump 咪擺明要搞你啦。 我都唔明佢做乜要咁样咧，我真系唔明白。不如大家一齐开发，一齐赚钱咪算咯，系咪先？ 即系有钱啊，齐齐搵，你啊尊重我，我俾面你，咁国际关系系咁噶啦。 系啊，因为佢南海嗰度有一部分系越南噶嘛，我记得，跟住有啲系又属于印度噶嘛，咁而家佢个个都激嬲晒，咁咪只系唔使玩啦。 咩啊？唔系支爆咧，而家个个咧咪等窒死你，你敢行真啦？ 咩啊？咪所以而家咪要嗱，咪又想讲嗰单咯，就系咪个都惊支爆，咁咪要开 Y 人个 fan part 俾啲人入嚟啊嘛，系嘛？ 嗱咁 Y 人呢个咩 fan part 咧？咁即系你谂下，喂阿猫姐，你旧年咧，你有冇睇新闻咧？就即系呢个叫做迪士尼乐园咧，啲友仔将佢变咗佛教乐园，你知唔知啊？ 咩咩佛咩？ 即系将呢个迪士尼乐园咧变咗做佛教乐园啊！你有冇睇啊？ 黐线嘅，我咩咩理想乐园啊嘛，系嘛？唔知咩鬼天堂定唔知咩？ 唔系，即系总之系咧，即系无啦呢个叫做，等阵先吓，跌咗嘢。 總之咧，有間咁嘅 Resort World， 咁啊就喺呢個 Wyong 啦，即係其實雪梨北邊揸一個鐘頭車咁樣啦。咁就買咗笪地，咁啊叫一句叫 Chappy Pie China Theme Park， 即係 Crappy Pie， 知唔知咩叫 Pie 啊？屌閪嘅真係！咁就即係喺度。 喂，不如你講下呢個背景啊？呢單嘢背景真係好正喎。 咩啊？個背景咧就係嗰個叫做。Wyong 嗰個市長，咁就即係同一間叫做 ACTB 啊 ，Australian China Theme Park 嘅公司咧，就喺度講話喺呢個地皮就係一個叫中國特色嘅主題公園。咁、那個主題公園有咩咧？有佛寺啦，即係無啦係顛到有啲咁嘅，即係識乜乜呢啲咁嘅人僧嚟剪彩咁樣啦，係啦，咁就除咗有佛寺，跟住之後無啦啦咧嗰個宣傳片嗰度咧。就有成扎咁嘅大熊貓，咩竹林深處數百隻熊貓做景觀，咩可速屌竹林深處人妻，我係聽過啫。咁就話呢、這個叫做啊，就喺 highway 邊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講話，呢、這個叫做即係諗住吸引中國遊客啊。咁樣咯，貓姐，你仲知啲乜嘢？不如你講下。 喂，不如你講下你呢、這個呢、這個市長嘅背景啊？你可唔可以解釋下？ 咁呢個叫做 theme park 咧，咁就即係總之係 long story short 啦，咁咪打造一個即係其實喺台灣你起個故宮咧已經好卡噶啦，我覺得。 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你話起一個已經，其實我唔明點解需要你已經有個藍天子喺度啦，係咪先？ 你有冇去過藍天子啊？ 我去過一次，好鬼悶喎入邊，根本我覺得係全部係埋，而家係埋變咗埋骨灰庵嘅又係。 喺個骨灰庵嘅咩度？ 有嘅好似。 唔撚係啊！ 咪即係我嗰啲牌嗰啲好似係啊，我見到係。 咁驚？唔係，即係其實你起過咁嘅，你起一個咧，你喺咁嘅山卡地方起個咁嘅所謂叫中國主題公園，但係冇 ride 嘅，即係冇任何嘅嘢嘅，只不過起一啲。 喂，同埋我唔明白，你已經有一個藍天子啊，點解你仲需要喺北邊起咧？ 咪就係咯，仲要呢個係冇宗教背景嘅，即係請條咁嘅幾條和尚都唔知邊度。 你話藍即係藍天子啲人係當好似譬如人哋起一間天主教學校，佢入邊有學校嘅，知唔知？ 佢有好多嘢添，有 training。 藍天子有學校㗎，跟住佢話本來Wyong 嗰度咧，佢點樣申請入嗰陣咧，佢係用少林寺啊。 我好似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知唔知佢本身係當一間 school 咁入噶嘛，少林寺噶嘛？跟住後屘後屘唔知點解無端端變咗個 theme park 嘛，即係變咗主題公園啊嘛。 咁其實最撲街就係咧，話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咧，成即係原本就即係用少林寺入咧，而家變咗 cap 水嘢啦。咁就而家就當一個叫 investment plan 咁賣喎。咁就係佢咧就喺 WeChat 嗰度賣廣告，俾1 million啊去投資呢個 theme park 啊。咁可以 potentially 澳洲政府就可以俾一個叫做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 state sponsor 嘅 visa， 係 state sponsor 嘅visa 俾你咁樣咯，即係一個叫做 business 呢啲咪賣國咯，呢啲人咁搞錯啊，賣國咯。 即係但係咧，其實咧，我哋紐省嘅政府咧就唔 approve 做呢一樣嘢喎，其實叫佢 delete 咗呢個嘢嘅，即係根本就唔 approve 呢個嘢嘅，係個市長一廂情願嘅啫。 或者你講下點解個市長會咁極力支持呢樣嘢？ 咁個市長咧就即係點事完咧？個市長點解咁極力支持咧？因為咧即係啲報紙佬咧走去查呢個咁嘅 ACTP 咧，究竟係咩料啊？即係呢個開發呢個所謂主題公園嘅財團啦。屌、啊，原來咧佢咧有一個好 substantial 嘅 amount of 呢個股票咧係 under the name of 市長老婆咯，係啊。 咁、那個市長老婆係咩人嚟咧？ 咩啊？唔使讲啦，咁梗系大陆閪啦，叫空衣英啦。即系呢个叫做咧，即系其实咧系有个好热心嘅市议员就话：大佬你笪地咁细，同埋你根本就系即系同呢个，即系最主要就系佢觉得喺呢单咁嘅嘢，一来就系卖国啦，有个市议员就系，同埋另外一单嘢就系个地方咁细，你起到咁密，同周围嘅环境唔捻和谐啦。咁跟住之後咧，嗰、那個咁嘅條咁嘅撲街國貨咧，就話佢係呢個 racial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咯，係啊，就即係 including 呢個叫做個 Labour MP 咁就話佢咯，就話 the only reason for opposing the proposed theme park that is Chinese, this is unlawful， 即係話佢幾戇鳩咯，係咪先？ 我记得呢单嘢旧年啲原居民系出嚟反对过嘅。 如果佢下次反对嘅话，我要声援佢哋嘅真系。 但而家我佢哋诶，而家啲人嘈点解咧？因为个市长想偷偷咁通过，你知唔知？ 因为佢即系班友开、班友开会话 discuss 呢样嘢，个市长特登唔去啊嘛，特登喺度逃避啊嘛， 特登唔公布啊，系啊，啲人咪嘈咯，话点解冇公布咯？ 系啊，所以咪好怪。 喂，你觉得呢单嘢会唔会过咧？ 呢单嘢会唔会过？泛中路嘅嘢，我就觉得会濑嘢咯，系啊，即系佢哋会濑嘢咯，即系好。 喂，你估会唔会越踩越过，跟住俾人哋系咁撩佢？呢条市长都冇，好似柯文嗰条友咁拉去坐监咩？ 坐监啊，都有机会噶，因为你真系泛中路啊，好鬼揩啊佢咧，嗰度就话咩咩大。大氣紫禁城， 因為你講真，你搞得呢間公司嘅嘢，咁係咪應該有好多 related parties？ 會唔會係佢濫用私權啊？啲人都係如果再查佢，真係有機會查到喎。 唔係咧，你 Auburn 嗰單嘢都係因為條友以權謀私而過曬自己啲 DA 啫嘛，一樣啫嘛，所以其實多數攋嘢噶啦。 係咯，佢咁落去真係會攋嘢噶喎。呢啲你做得呢啲嘢嘅，我唔覺得佢淨係個 film 拍咯，肯定背後做啲嘢嘅。 你啲基建啊，啲咁嘅樓啊，嗰啲咁嘅嘢。 咩礦產啊，嗰啲大把啦，係咪先？ 但其實咧好鬼戇鳩嘅，即係澳珠係貪心咧，但係咧完全咧視法律如無物咧，一瀨嘢咧就即係全部係白紙黑字咁俾人做咯，好鬼戇鳩， 好鬼蠢啊！我覺得仔， 仲有啊， 美國佬反而高招啲喎，美國佬好多告唔入嘅喎， 掉數咯，掉數冇證據，掉數 係啊，係冇證據咯，佢擺咩白慕達嗰啲查唔到噶嘛， 或者叫條友出嚟認咗佢係咪先？ 係啦，冇錯啦，咪嗰陣時咪 Lehman 嗰啲咪叫條友出嚟認咗佢咯。 Matt Anderson 嗰啲咯，係啊 ，Arthur Anderson， 咪喺度話係即係 World Energy 條友衰啫嘛，個 control 即係乜都賴落個 controller 度咯，全部有冇事？係啊， 係啊，跟住話嗰條唔知被自殺定自殺啦，唔知話嗰條友死咗就冇事啊，跟住 Enron 都死啦咁啦， 咪 Enron 咯，係咯 ，Enron Welcome 嗰啲咯，係咯， 嗰條友唔知被自殺定自殺，跟住就冇咗件事啦。 仲有嗱時間差唔多，最後一單你知之前神話個 Cold Mine 啊嘛，即係會話 喂而家 死咗柱紅啊嘛，而家係政府話 go ahead， 但係 Barnaby Joyce 話要停，咁而家 Barnaby Joyce 係副首相，我唔知佢會點啦。 Barnaby Joyce 都走啦，唔係咩 ？Barnaby Joyce 話做 deputy 咩嘛 ，PM 啊 嘛， 係啊，所以呢單嘢食花生咯。喂，唔講啦，你好唔舒服啊，同埋都時間。 係啊，唔講住啦 ，OK 好啦。 OK， 多謝大家各位收聽，下次再見啦。頭六號啊，屌你新東啊，頭六號啊。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